132集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给白沧海打了电话，告诉他我们在白无山的脑子里找到了他的潜意识，暂时没有生命危险，只要把魂魄找回来，我们就能还他一个活蹦乱跳的弟弟。白无山沉默了很久很久，说了声谢了就挂了。我又跟巫贤禅说起了我在卫生间的遭遇。 医院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，人类称呼其为鬼门关，就是因为在这里每天都在经历生离死别，有的人死去，有的人堪堪活下来。医院在人类死亡之后的阴气过剩，跟人类被抢救回来那一瞬间的阳气爆棚，这两个极端之中保持着一个微妙的平衡，这就导致什么呢？明同学请回答。 他死皮赖脸地凑过来，把我压在医院边上人声鼎沸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小胡同的墙壁上，在我嘴上亲了一下，问道：“ 不知道。” 我在人间烟火之中迷失了自我，伸手抓住了他的领子。 吴老师，你教教我。 这就导致医院会出现极端的阴阳两极。你上课不认真听讲，下课来老师办公室接受一下教育。 好，好的。我像个真正的好学生那样问道：“那吴老师，这个阴阳两极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？”巫贤禅尽职尽责地回答道：“ 总的来讲，就是有东西想冲出来害你的时候，就会有另一种东西冲出来保护你。想要害你的是鬼气、怒气、怨气，而冲出来保护你的是一种叫做希望、感恩、祝愿的东西。” 所以昨天时间停止不是因为要害我，是在保护我们。 是的，是阳极这些东西压缩了时间，给我们充足的时间去寻找、去拯救，而不会被外人发现。但你说那个镜子里的人或许是个思路。给白沧海打电话，晚上我们去他家。 我又给白沧海打了个电话，他听了我的话连连答应了。只怕现在有人说在月球上看见了白无山，白沧海都会立刻架上火箭奔赴月球。在回去的路上，我们路过猫咖，就进去看了一眼，闪闪亮亮早就起床了，在准备今天的食材，给猫咖消毒，给猫梳毛。他们也是第一次见到我们来的这么早，也有些惊讶。巫贤禅买了包子跟粥，还有茶叶蛋。 你只吃一口，来都来了。 坐在猫咖里就着猫毛吃完了饭，我们出了门准备回家补一觉。刚走出商场，就看到一辆警车飞驰而去了，好像很着急的样子。啊，怎么了这是？我们随便拉住了一个紧跟在后面准备打车追上去的记者打扮的人。这是发生了点啥事儿啊？记者兴致冲冲却充满警惕地看着我们。 有人要自杀，你们不会是同行吧？ 当然不是，我们也是吃瓜群众。 于是我们毫不给记者面子地进入他的出租车内，三个人一起追着警车而去。那地方是不近的一个小区，因为里面的房子是学区房，房价贵得惊人，里面住满了附近高中的孩子。今天要跳楼的这位就是一位明年就要高考的学生，他站在27楼的天台，我们只能看见一个小点，27楼只能听见风声，父母的哭喊声他听不见，就算听见他也不打算给予理会，因为他身边有一个更有诱惑力的声音在引诱着他。 活着有什么意思？没人相信你啊。 那声音又尖又细，直往他的耳朵里钻，他抬手捂住了耳朵，无助地蹲了下去。 不，我不想死，我只是想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。他们怎么就是不信？为什么呀？怎么就不信我的话呀？他们不信，老师不信，谁也不信。 没有人信我，没人信我。 他喃喃着站起来，扶着天台的栏杆又往下看了一眼。 只有我死了，变成了鬼，才能告诉他们，他们才会信，才知道我是清白的。我没有把那个女孩子怎么样，真的是鬼干的。 那你就跳啊，很快的，只要几秒钟，就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清白的了。 就在此时，巫贤蝉悠悠然出现在顶楼，尾巴一甩一甩的。 他们不相信你，不是因为你说这世界上有鬼，而是因为他们根本看不见鬼，看不见的东西他们怎么相信呢？就算你死了，他们还是看不见，又有什么用呢？倒不如活着，想种办法让他们相信，你说呢？ 你是什么东西？你怎么会说话呀？ 那少年后退一步，惊恐地看着这只巨大的黑猫。 请问刚才是谁在跟你说话？ 巫贤蝉舔了舔爪子，特有礼貌地问道。少年双目失神，目光涣散。 我不知道，是有一天突然出现了一个东西，我没法说，没人信我的。 你去找一个叫明镜的人，他就在离你不远的地方，是猫咖店的老板，他会相信你。 说罢，起身从27楼一跃而下，消失在了半空之中。警察上来救下了少年，我则跟巫贤蝉重新回到了猫咖，等待他的到来。等到晚上，我们吃完了晚饭，那少年才在他家长的陪同之下来到了猫咖。他的家长十分警惕地看着我们，生怕我们骗他们的钱。我给他倒了一杯白开水，坐吧，随便说些什么。他娴熟地开了个头，好像已经讲了这个故事千百遍。 放暑假的时候，我跟我的同学去探险，在一个废弃的全是镜子的屋子里留宿了一宿。当天晚上，我们经历了一些不好的事情。 他紧张地咽了口口水，警惕地看了看四周，小声地说道： 我们原本是跟别人打赌，可以留在那屋子里睡一晚上，谁知道半夜的时候他忽然醒了，还摇醒了我，让我看镜子。那屋子里原本就是六面全是镜子，我躲也没处躲，只好睁开了眼睛，镜子里面全是人，各种各样的人，一个照着一个，一个照着一个，他们对着我们笑，还跟我们说话，我们害怕极了，他一直尖叫，叫个不停。我用书包里的东西打破了其中一面镜子，这才发现外面天都亮了。天亮了，阳光进来，整个屋子亮得晃眼睛。我这才发现他已经晕过去了。我抱着他去医院，还好人没有事儿，只是有点傻了。 他望向了我们，目光像是渴求水的鱼一般，求助般地说道。 可是后来我带着他们去找那屋子，那屋子里根本就没有镜子。信我，你们信我，我去的时候真的有镜子，全是镜子。 镜子，又是镜子。巫贤蝉安抚性地拍了拍他的肩膀。 我信，你从这里带只猫回去，最好带那只黑色的，保家宅的。放心吧，不要你们钱，也不用你们出任何东西，只需要让它活着。明天我们去接，放心吧。 他随手招来一只跟他很像的小黑猫，在他头上点了点，注入了一些金色的神力，温柔地说道： 去吧，到时候功德簿上给你记一笔。 一家三口抱着猫走掉了，我跟巫贤蝉对视了一眼，走向了白沧海家。他家里还是老样子， 甚至那天白无山做的菜都没有撤下去。那碗诡异的插着筷子的白米饭仍然在阳台的窗台上放着。我凑过去看了看，那白米饭竟然还冒着热气，只是没有几天前热了。白沧海，给你同事打电话，问问他们拿回去的米饭现在怎么样了，再问一问死者家里的卫生间有没有镜子，如果有的话是多大的，全身还是半身呢？ 好。 现在的白沧海虽然憔悴不堪，但是反应速度还是很快，很快就打完了电话，猛地窜过来问我， 怎么，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 我怀疑他们的魂魄在镜子里，或许还有救回来的可能，怎么样？ 那些米饭尚未凉透，那些死者家中的卫生间都有一面半身镜，就跟我家的一样大。 我们走进了卫生间，那镜子跟医院的镜子一样大，甚至在左下角印着一样的标。我看着那面镜子，老公，你有没有兴趣啊来一场探险啊？他饶有兴趣啊，吻了吻我的手背， 走啊，愿一路为明镜公主保驾护航。